不用介绍，直接说。 各位好，我是张波。 好，欢迎张波。 对，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出城网的创始人张波，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周边玩的事儿哈。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如果关于外出旅行、外出玩耍有任何的问题，您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的方式与我们来联络。同时呢，如果有任何搜索的需求，比如说想吃什么，想找什么风味，或者是说有什么样的聚会想让大家呢给一些推荐，您呢都可以来告诉我们。我们的联络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包括比如您说，哎，我去过哪个哪个国家啊，我去的那儿吃了什么什么好吃的，包括我去那边除了品尝美食之外，我还去了一些旅游的地方，哇，特别的漂亮，包括您都可以给我们晒晒照片，让我们也哈羡慕一下。 是，同时呢，我们今天既然是张波来嘛，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目光呢往国内走一走哈，就是比如说刚才借着花花的微微的话往下说，您去过我们国内的哪些地方？那到这些地方之后，有哪些地方特色美食特别的吸引您？那您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也让我们长长见识，是吧？你看我去前两天去扬州的时候，哎呀，你说扬州的早茶怎么就那么丰富呢？ 咱们这儿也行啊。 哪儿啊？ 包子炒肝啊。 对，你再说几种。 煎饼啊。 最主要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可能种类上我们确实也不差什么哈，但最重要的是扬州那座城市很小，所以他们上班啊在路上的时间成本就很短。 哦，明白。 那他们吃早饭的时间就特别长， 嗯， 你到了扬州基本上很少看见说坐公交车的一边坐车一边吃的，那还包括呢说走路上一边走路一边吃东西的，抓紧时间吗？他们那边不是，都是特别闲适的，早上起来6:307点先去吃个早茶，吃到8点多去上班，都是悠哉悠哉的 啊，就节奏相对比较慢呗。 对呀，所以你吃的感觉和心情就会不一样嘛。 嗯， 然后我去了那个现在扬州特别网红的打卡地，好多朋友都了解，屈原茶社。 嗯， 今天的微信公众头条推的就是我们说的一些特色的吃饭的地儿，因为每周四不都有主播推荐吗？我推荐的就是屈原茶社，你知道它隔岸就是瘦西湖，所以呢你等于是坐在那儿吃早茶的时候，然后透过窗户可以看到瘦西湖的风光，那种感觉你就觉得生活特别的美好，岁月静好的那种，然后这边吸溜吸溜吃着蟹黄汤包，滋溜滋溜的吃着阳春面。 明白，就类似于你坐在国贸37的5楼吃着早茶，看着底下啊三环啊通惠河呀啊这堵车的景象。 是 啊， 但是花的钱就少多了呀。 啊，那倒是那倒是。 所以我们也欢迎大家就说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些，比如说你到了一些地方之后的特色美食，包括一些特色小店都可以推荐给我们哈。 嗯， 我们的联络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 哎，今天正好是小雪。啊， 小雪那咱就说雪呗。 对啊， 雪 就得就得说雪。哎，波你先说说冬天真的有什么可玩的，除了滑雪。 除了滑雪还能泡温泉吗？ 哦，对了， 对吧， 滑雪看雪泡温泉， 这是这是北方的基本选择是这样啊。 嗯， 如果往南方的话那就是说一些海岛了。 嗯， 啊，这是大家是北方的人可能会选择说我到找暖和的地儿去。 对 啊，就会选择比如说到海南了，到这些地方，然后或者到广西云南等等这些地方。 嗯， 对吧，就是四季如春的城市。 嗯， 啊，就先把这个冬天先过去再说。 哎，我身边的有一些朋友这些天休假都是去三亚， 基本是这样。 对呀，啊，后来我还说呢，我说为什么现在带着爱人和孩子去，说现在基本上算是一个小洼地的时间。 嗯， 如果要再往后到了12月底了，那个价格一下就起来了。 而且就是说它价格是不只是一下起来，而且是翻好几倍的价格。 对 对，尤其是大交通，就是因为大家去肯定是坐飞机。 嗯， 对吧，那么你坐飞机的话它机票的折扣就可能就不会说是像有限，像这段时期当中，尤其在11月底到12月这个初这段时间啊，就12月初的，我们只能说到11月底。 嗯， 这段时间的机票价格还可以。 嗯， 但是势必要比去年的价格要高，因为我查了好多相关的这边的机票，我看了看，我说跟去年的同期比起来是要高一些。 哎，我给大家一个小攻略吧，就是到三亚这样的地方， 嗯， 尤其是现在这样的旺季哈，慢慢的季节不是越来越就这个旺了吗？建议大家呢，不要只盯在酒店， 其实可以去住一些民宿。 哦， 那个时候的民宿价格虽然比平时淡季可能要高一点，但是它整体来说也要比酒店更有优势一些，而且呢特别适合那种候鸟式的，就是住时间长的，比如住一个月两个月的这种， 对对， 你就特别适合找一些比较清静的地方租上一套房，然后在里头又能做饭啊，然后呢又能周边的菜市场逛逛买买菜呀，而且最关键的是现在很多的这种民宿酒店它也带打扫制的，就是你自己要懒得打扫也可以不用打扫，会有人专门来给你做打扫。 那民宿的环境 挺好的，就比如说我在去年的时候，我当时就没有选择在三亚嘛，因为我觉得三亚人太多了，而且价格太高，然后所以我选的是陵水那一带，然后到了那边去，它其实距离三亚距离也还可以，然后到了陵水那边，到那边之后呢，我是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然后每一间卧室都带一个独立的卫生间， 嚯， 然后环境楼下就是小区里的游泳池，它三亚很多这种大型小区，它里头的游泳池啊超市啊包括一些娱乐设施啊都挺好的，而且呢它有的还和酒店共用，比如说我共用酒店的游泳池或者共用酒店的一些娱乐设施就很方便，然后它有社区的业主食堂， 还有业主食堂， 你可以不用做饭就去业主食堂吃饭就行了。 哎呀， 然后我在那儿住了，当时我送我们家老人和孩子过去嘛，他们也是在那儿住了一个多月，就觉得挺方便的。 而且现在在那边的话，你像有一个叫旭辽湾啊，那边的话它的四星五星的酒店，它一个月下来之后的费用也就是在个3000多块钱而已。 一个月吗？ 对对对， 哦，那不错， 三千多块钱。这个是因为去年冬天的时候我一直没想起来这个字叫什么，你知道，本来想给大家说，然后我一直没想起来叫什么，这个字不会念，你知道吧。 我得有4-5年没去过三亚了，因为我觉得好贵呀，啊， 对，就是， 有这个钱我真的奔什么菲律宾啊什么泰国呀，我都已经玩的够不够的了。 其实而且是说白了能玩两趟菲律宾了， 你看 花一趟的钱， 你看， 对对对对， 而且飞机的时间也差不多嘛，对吧， 对，飞行的时间基本上也就是5-6个小时。 来，那个波一会儿可以先回答一下运通的问题啊，运通啊，你们是卖车的吗？他打算去菲律宾玩耍，他说有没有那个行程的推荐，那个波可以想想。相濡以沫说了，小雪吃什么？ 涮锅子呀，烤肉啊，对吧，我觉得是最好的选择了。你比如说可以涮羊肉，可以吃重庆四川火锅，然后包括可以吃烤肉季烤肉碗这种，包括烤肉流，尤其是烤肉季那个带烤肉季那个午吃得提前订，而且得人越多越好玩，就是刚好他那个楼上的那个包间，因为他只有一个特别大的质子是可以吃午吃的那种，大家都不坐着都站着那种，然后那个就特别适合10来个人20个人，就热热闹闹的在那儿吃，隔着那个窗户还可以看见旁边那个应该是后海的那个情景， 哦，环境也不错， 挺美的。 那这样，那你给相濡以沫提，比如说介绍两个吃四川火锅的，再介绍两个吃打边炉的，然后再介绍一个吃烤肉的。 哦，如果是吃烤肉要看您在哪儿了，其实真的跟他这个地理位置有关系，比如说你要如果在西城可以去南礼士路的烤肉碗，如果是在什刹海这边可以去烤肉季，如果是在虎坊路附近可以去烤肉流，然后这是吃烤肉的地儿，然后包括呢平安大道那儿还有一个也吃烤肉的这个地儿，都是属于比较时间久的老的一点的地儿了。如果是吃涮锅子呢也一样，西城的比如说那就更多了，口福居西直门的杨大也挨着动物园，然后像这个东边呢，那就是整个我觉得像这个老五四季什么的那一排宣武那一边，现在叫西城那一片全都是了，然后如果再往东城这边走呢也挺多的，什么东城这边我想想，东城这边吃也是有三，就是那个燕莎那儿有家杨大爷，然后鬼街有玉德福，对吧，都是吃涮羊肉的地儿。重庆火锅那就更多了，你说的那葫芦娃， 对， 还有霄云路的王刚博，然后超级火的电台巷。 哎呀，那您要是去的话基本上得奔9点半以后了， 是，然后旁边可以先做个指甲嘛，然后这些全都是 来打边炉， 打边炉新源里的表哥， 行运、 行运是在工体里的行运，然后还有呢就是新开的那个呵呵呵在工体，羽泉他们开的那个，昨天刚开业， 海泉他们， 对对对， 好吧好吧， 是他们天天在那儿给大家表演唱歌吗？ 不，就昨儿个天天表演，受得了吗？然后还有关野街， 对， 国贸这边， 对对对 对， 关野街。好，来吧，运通刚才问的问题，他打算春节期间去菲律宾，有什么推荐吗？ 就是我觉得说是，让我推荐的话，肯定是往巴拉望那一带走，就是说是从北京飞到马尼拉，它因为就是直飞的这个飞机啊比较偏少，都是说需要去转下机，啊，然后不管你选择哪个航空的都可以啊，就是苏武航空的或者选择飞航的都行。那么这是其一，然后第二一点呢，然后说是就是从交通上来说，大概有时候五六个小时就可以到。然后那个在菲律宾当地去巴拉望要有哪几个地方去玩？比如说一个是爱尼岛那边，还有一个科隆那边，这主要是以潜水为主的啊。就是我觉得说大家要去的话，就是说你要是奔着潜水去的话，那就奔着这两个岛去。如果不是奔着潜水，就是休闲度假的话，我觉得就可以去一下这个谢里登地下河啊，然后或者是再到这个棕榈岛，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棕榈岛，就是他们叫什么帕尔马斯岛，然后到这个岛上去转一圈，然后剩下的我觉得说是就是一个也可以做玩上一些这个跳岛游的这个项目啊，也是比较适合的，就是因为它费用也不是特别贵，再加上最主要在当地的话，你吃的话是也是非常非常便宜的，各种海鲜基本上是花不了你多少钱， 那你为什么一推荐说去菲律宾不说常规的那些，比如类似于什么你去什么长滩吧，去什么什么，为什么非要说巴拉望？ 因为从海产品的一个进出口来说，那么巴拉望它首先是一点，它是一个本身就是作为就是长滩那边它整个大部分的海产品都是从巴拉望这边去做运过去的，啊，这是其一。第二一点呢，巴拉望它自己本身也有它自己的文化特色，啊，相对来说去的整个中国这边去的人比较偏少一些，啊，可能大部分的欧美的人就是去那边比较多的。可能你在当地你不可能找到说，你要是我找到跟他那个讲中国话的，可能是确实是很少能碰见，就是相对来说人比较偏少，再一个它的价格比较就是相对来说是就比较便宜的，从住宿标准上来说，你不管是四星的五星的三星的，就是各种标准的都有，就是价格也不是特别贵。 哎，那你觉得比如说小熊一家三口， 可以吧，可以 啊，那个实在玩不了，一家三口去，那大概五天四晚吧， 五天四晚。 首先有直飞吗？ 直飞没有， 就是去巴拉望那儿。 对对对对对，那需要去转机，在马尼拉转下机。 哦，在马尼拉转机。 对， 好， 对， 那人均就是我说的五天四晚，人均得多少钱？ 如果在这个时间段去的话，可能 春节啊， 春节期间的，春节期间的话，那大概也就是在一个六七千块钱一个人， 一个人， 对， 能玩的特通透吗？ 就你想再花钱，我不知道，你除非买珍珠了，买那些东西啊。这个我不，因为珍珠的这个价格就是不好说。但是除了你买那些东西，其余的我觉得说是你吃喝玩，包括什么鲍鱼啦，什么这些东西，你都随便都吃了，都已经够了，啊， 而且特别新鲜。 是吧， 就你花这些钱就觉得哇，哦，鲜， 而且现在就订机票，因为现在订机票的话可能也就是在三千多块钱 往返 三千七八百块钱，啊， 其实真的就春节期间大家不要眼睛光盯着 海南， 对， 三 亚，可以稍微往远放一点，但是我可以理解，因为去一些地方的话，比如尤其是国际航线，第一飞行时间有点长，第二需要转机，所以好多带小朋友的不太合适。我们可以这样哈，建议大家，就以我和花花，包括波波也是带孩子这种经验来看， 对对对， 如果孩子在五岁以上的，我认为可以适应稍微飞行距离在六个小时差不多左右的地方了。 对， 如果孩子年龄在五岁以下的，那我建议要选飞行距离时间在五个小时以内的，而且最好不要转机的。 没错， 要不然大人可以忍，可能孩子相对痛苦一点。 一般情况下，五岁以下的孩子就是要出境的话，我觉得说走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话，可能会选择你到新加坡， 对， 这种比较简单的，直接飞过去就到了，我不需要来回倒腾，对吧？你要是飞，马尼拉也可以，但是说是只不过说是在当地，只能到马尼拉，你不要再倒腾了。是这种情况， 可以在马尼拉先停留两天， 对，停留两天， 再转机 飞 跳岛玩， 对，再转机的话，可能就一个多小时就转完了，很简单。 来，我们先进30秒广告，然后继续回来。 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 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了。 一号新家， 有什么特色？ 一号新家999全景精装，别墅级设计，大牌主材，16件家具都配齐，全屋家电免费送，直接拎包入住。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 活动详见店内。 我们抓紧时间啊，先看大家的一些问题吧。我发现波波一来好多问题哈。 是。 这个静候等待说了，想问一下哪儿能带着宠物去玩雪呀？ 难吧？ 带着宠物去玩雪的地方其实现在很多，比如到内蒙古的乌兰布通。 这那你得开车先去，是是是。 啊，就是说是你就说是可以到乌兰布通赤峰这个区域当中，因为它不是属于说滑雪场的一些区域范围之内，然后这样子的话它本身到处都是雪，而且现在它本身也是到处是雪。 现在已经有了吗？ 对啊，已经雪已经很厚了 啊。 就是我们在北京，虽然我们现在还是小雪节气，树叶可能还没落下去的啊，但是你像在围着我们北京边上的张家口，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张家口的滑雪场，它虽然不是说降雪降了多少，但是它的滑雪场里面是没有问题了， 因为温度已经到了， 对，已经开始湿滑了。然后比如像在离我们200多公里的美林谷，就是也是属于赤峰境内和承德交界的位置啊。美林谷的滑雪场是应该是今天是22号，就是今天他们已经开始湿滑了。但是要玩雪的话，那就是说白了，我觉得就找这种有雪的地方，但是它不是说就是说这种就是滑雪场这种规范的这种区域当中，对吧？然后说比如说玩一些野雪的，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个乌兰布通这个地方，踏踏实实去玩。绝对没有问题的。 从北京到那个地方是自驾吗？ 自驾的话就是说是一定是越野车，而且是防滑胎的啊，这是给大家的一个要求，因为本身地上有雪啊。然后说是如果你要开普通的轿车去走的话，有时候真的说是不知道哪个路况不是特别好的话，可能会影响你往前去走，卧到那儿你也没办法，对吧？但是说是你要正常开越野车，带上狗去那边去玩的话，就踏踏实实去玩没有问题。开车的时间大概需要6-7个小时。这就是比较近的。 来看一下，慕容子英说了，旭辽湾下不了海，我3月去过都不行。我刚才专门查了一下，旭辽湾应该是在广东，对吗？ 对对对，广东。 它不在三亚， 不在三亚。 虽然刚才波波和我们接着是说的三亚接了旭辽湾，但旭辽湾是在广东，因为好多朋友以为它在三亚。 哦，不是不是， 它是在广东，被誉为我们国家非常清澈的一片海湾啊。如果是在广东的话，确实到了11月往后，我估计就下不了海了， 稍稍有点冷。 但吃海鲜没问题。 他这个是他是这样子的，就是到那边去度假，然后说是你可以去选择，就是你30天你不可能我就全部在这待着呀， 对 对吧？您可以选择，就是说我到这个地方去，然后我可以选择我报上个一日游，对吧？因为你大交通你不存在费用的话，然后你其实你到当地的往返的话，然后相对来说是你的这个费用就要低很多， 对， 成本就要降很多的。 而且要如果你是想去三亚玩的话，从广东再去三亚就很方便了， 对对， 一个小时就飞机飞到了， 对对对， 很简单，而且还很便宜。 那当然了，那你想 他们从当地去飞的话，跟从北方去分的话，完全是两个概念。 是是是， 就因为我曾经干过这样的事情嘛，就在最旺的季节，然后先从北京飞广州， 对， 然后先往广州长隆和珠海长隆， 嗯， 就是那时候再旺季节，到春节，即便再旺，飞广州机票也不是很贵，就估计往返可能2000块钱左右就能拿得下来， 对， 然后先玩长隆，玩完长隆之后，然后再从广州再飞三亚，几百块钱。就飞下来了，所以你看他就然后回来的时候也是先回广州，再从广先回珠海，从珠海回 对这样都可以的。所以说你住30天，就是因为你是要玩整个一个区域的，对吧？就是我在这儿住我比较方便嘛，对吧？而且它价格不是特别贵， 好， 这是最合适的一个问题。 真的、 刚才你说的三亚你住的那个民宿叫 一定要找那个清水湾，它是在陵水那边，陵水的那一片，然后那个酒店它不是酒店，它其实是就是现在网上挺火的那种民宿式的。我当时订的是思维登，就是它是一个品牌，然后它下面在很多地方其实都有这种民宿，当然类似的还有很多，然后您可以找一找，但是一定要找到那种靠谱的。 对，好，那我们这节还有2分钟的时间来播，先介绍一个能滑雪的地儿。

我国西最南，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入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啦哒哒哒。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刘继军工程师。刘工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请您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好的。今天呢进入小雪节气，但是呢北方有雪的地方是寥寥无几，随着冷空气的向南推进呢，这个偏北气流啊占主导地位，所以说呢南方持续的阴雨天气终于告一段落了。今天呢普遍转为这个晴到多云的天气，今明两天呢南方降水啊还是比较稀少。24号呢随着这个暖湿气流的这个北上，那么西南东部到广西西部还有湖南湖北一带阴雨天气又会增多，不过呢雨势啊总体是不强的，主要是以这个小雨为主。此外呢后期冷空气南下和台风槽的结合，25号27号华南沿海一带呢雨水也逐渐增多，特别是在海南将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未来几天呢北方同样的雨雪的是特别稀少，只有在这个新疆北部啊明后两天还有点小到中雪，局部有大雪或者是暴雪。那么冷空气停歇了，气温呢也会略有回升，不过呢在这时候雾霾天气就会这个逐渐的开始影响了。影响的地域呢主要是这个河北南部以南地区，这个东北啊，这个东北地区呢能见度好一些，北京天津啊能见度，因为还有小股冷空气入侵，它不至于特别南下，那么达到了天津之后，那么能见度就会这个一直保持比较良好的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我国的中东部啊，基本上未来几天都是这个属于军压场那么一个状态。所以说呢，能见度啊会逐渐转差。从今天早晨开始呢，华北南部、黄淮东部、江淮啊，还有江南西部以及重庆的西部一带普遍有雾，能见度呢是比较差的，有个别地区还不足200米。23号这一带呢，能见度略有好转，不过呢24号到26号，华北南部、黄淮、江淮地区还有大范围的这个大雾天气，到了27号这种状态才会整体转好。整体来看的话呢，这段时间是华北以南地区能见度不太好，驾车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及时了解当地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好的，谢谢您，刘工非常详细的介绍，给我们大家出行带来了很多参考意义，谢谢您。 好，再见。 好，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娘娘急驾！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看一下高速公路方面，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到建亭桥车多，京藏高速的出京方向马甸到北沙滩车多，京沪高速的出京方向四环到五环车多，京开高速出京方向大兴桥到双元桥车多，进京方向的三榕收费站到天宫苑车多，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大井桥到大瓦窑桥车多，机场高速的出京方向三元桥到北港车多，进京方向杨林到北港车多，流量大。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爸爸，飞机。 那是人保直销车险空中救援机， 在天上也能救援吗？ 高速路上堵车，地面救援车没法到达，这时候就有直升飞机来了，争分夺秒救助伤者。 那如果小汽车也受伤了呢？ 放心吧，等路通了，救援车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100公里拖车送油搭电都不在话下，小汽车很快就没事了。 好厉害，我有车了，也要买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北京时间17:36，欢迎您大家继续收听收看音视频同步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 大家好，我是张波。 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出城网创始人张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进入冬季之后的一些适合玩的项目，比如说滑雪呀、泡温泉呀。当然了，我们的目的地呢可能会以北京为中心，往周边辐射啊、 发散， 对，也可能更远一点，就干脆出国了，这都是有可能的哈。大家呢，如果关于出行方面有任何的问题，比如说打算什么时候出去玩啊，一家几口呀，或者是跟朋友啊，是跟这个情侣啊，都行，没所谓。反正你把要求提给我们，我们呢帮助您出谋划策。当然了，如果您想去找一些适合吃饭的地儿，比如说有朋友聚会的，有宴请的，有求婚的，您呢也可以把需求提给我们，对吧？求婚这一栏咱俩是搭不上了哈。 是 啊，但是我们可以作为过来人给一些建议嘛哈。然后呢，您都可以把需求告诉我们，我们呢可以帮您推荐一些地方，实在我们不行，我们有听众呀，对吧？我们的联络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 真的通过微信能够看得出来，就是到现在了，大家这个心已经开始痒痒的了。就是虽然说离春节可能还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吧， 对， 但是大家都在规划， 对 啊，都在想方设法的做各种各样的计划。比如金哲就说了，请问去巴拉望飞到哪儿啊？小交通方便吗？我这中文在那边够使吗？ 巴拉望的中文不够使，但是翻译软件可以使，很方便。现在， 哎，真的，我插一个这个。 翻译软件的问题， 就是现在就是有一个小的设备，真的是出国神器，都不是手机，它就是一个特别小，小到像一个电视机的那种遥控器一样，就像那小米盒子的那遥控器， 对对对对，没错， 又小又薄，你知道吗，伟伟，那个东西太神奇了。就是你只要跟手机的 APP 相连，然后你去到哪儿之后，比如说人家然后你放到他嘴边，然后他直接这边同步都中文，然后你这边说，然后他那边同步就是他的语言。 停，这你使过吗？ 使过呀。 啊，真的， 我这次去日本就带了，特别好用，知道吗？就日本人说英语你也知道，然后就那个，你就觉得你在那儿说英语说的特别好，你知道吧？就是基本上听不懂，就是他那发音特别奇怪，然后你就拿着。而且我前一段时间有朋友去西班牙，也用的是这个，就超级好用。 哦，这个我只是从那个 广告上 电视剧啊或者电影里头有类似的、因为我前一段时间看了一个关于狙击手的一个电视剧，哎，人家里头就是类似这样的，拿着个手机，可能里头有个软件，当时同步两个人无障碍的聊，后来我还说呢，我天哪，好神奇呀、啊！ 哎，对，你关键问题你知道，就是他还对网络没有要求 啊，真的吗？ 可以，就是属于那种叫做什么离线的那种。 哦，就是不在 WiFi 环境下也 OK、 啊、对对，也可以， 对， 然后就只要对，只要你提前就是关联上了，然后就可以。 哎呦，高级了， 而且便宜。 哦， 别问我这个软件叫什么名字。 好吧，那个语言不是问题， 语言不是问题。 好，其他 这是第一，第二一点呢，从马尼拉，就是从菲律宾的这个首都啊，然后转机，然后马尼拉转机大概也就是一个多小时就到巴拉旺，就是公主港。啊，就是另外一个名字叫普林塞萨港，这是大家要记住的这几个名字。但是说是，基本上来说，从北京飞过去的话，也就是在六个多小时，就可以到马尼拉转机，你用上一个小时时间，对吧？也就差不多赶中午12点肯定能到，这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从马尼拉起飞之后。然后基本上就一直在沿着海边走，然后你就从舷窗往下看，你就觉得哇，一片一片的蓝，一片一片的绿。 对，对我来说，哇，一片一片的大龙虾。 哎，就是这个意思，哎，就是这个意思， 这绝对没有问题的，是满眼睛上面什么大龙虾，满眼睛的这个什么鲍鱼啊，满眼睛的这个什么，还有就是当地的什么赖尿虾啊， 对， 你知道，真的是到处都是很大个的，知道吗？就是我觉得是在那边消费吧，我觉得真的是土豪，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就是很普普通通的啊，就是说，比如说到那边去啊，就是什么米其林啊，吃去没事，花不了多少钱。 你想在那边跳岛，因为你不是从 A 岛可以跳到 B 岛，然后这种跳岛，然后。中午会在其中的一个岛上有一顿海鲜 BBQ， 大概不到100块钱，合人民币啊，不到100块钱，然后里头您能想到的海鲜基本都有，当然这些都不是惊艳的，惊艳的是你吃那个海胆，海胆那须子还冻，鲜胆，真的， 而且里边东西还是比较丰富的，就算是比较肥的那种吧，我觉得是， 还不错，还不错。来来来，另外有一位朋友，哇，一提到海鲜，火焰扇贝问了一个问题，那这个只能小熊来回答。他说帮忙找一下啊，南四环公益桥、公益西桥附近，或者是汇聚附近，有没有比较适合商务宴请的地方？三个人得有包间啊，人均300以内吧，谢谢。 刚才维维说了，那家小馆在那边。 对，那家小馆可以， 对吧？ 啊， 然后汇聚里头有挺多的。 对，比如说那个刚才提到的那个新疆菜的那个。 对，八一老爷 啊，八一老爷。对， 但是八一老爷可能不适合商务宴请吧？ 啊、哦， 不过要看商务宴请什么，请什么样的人。你比如说，如果是朋友请我吃饭，商务宴请，不管是谈多大的买卖，当然也没有谈过多大的买卖，我都喜欢在这样的地方 啊，热闹嘛。 对，比如说羊蝎子呀、爆肚啊，然后我就喜欢在这样的地方吃饭。 啊，对对对对对。 公益乡哦，那个木樨园那儿有一个大董 啊，那个可以， 对吧？ 那个、 适合，然后也有包间，然后人均消费300，可能您得再往上添点才行。 但是三个人吃还好吧？ 差不多 是 吧？是 的，是的。 然后汇聚里头还有朝堂。 哎， 吃潮州菜的， 是的， 然后也是适合于就是不是特别特别特别正式的商务宴请，但是也还不错，也还可以，它装修的那个风格， 是的，或者您可以从南四环那儿往回走一点，它大概应该是在南二环的边上，如果您要觉得远就单说了，因为那儿有城南旧市嘛，是吃京菜的，环境应该不错，挺好。 他应该在首地大峡谷里头， 是的，是的，是的、 哦。然后也可以， 嗯， 他们家的芝麻酱糖饼好吃。 又来了，说的全是主食。 对， 好，来张波，接下来你接着说。哎，刚才说的滑雪 那个， 那个、 对，张家口那儿。 因为滑雪那个，我刚刚只是说了两个，就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端的啊，就是整体来说在当地也是，就我觉得应该在我们国内应该是数一数二的了，它这个级别的，对吧？啊，那么也就是说，这是作为它这个两个比较高端的，然后剩下的就是我们大众，我觉得说是不是说是。专业的赛手啊，或者这种的话， 就是为了玩雪。 我们就是，反正我也能滑，对吧？比如像我吧，我就喜欢这个中级道能溜下去，就算是不错了，知道吧？啊，就是 太勇敢了， 就是下去 都敢上中级道。 对对对，就是试过一次两次，就是感觉还可以，能接受了哈。 嗯， 就是说，这是说，就是比如大家可以去像这个什么万隆。啊，万隆 滑雪场， 对，相对来说它的价格没有像这个云顶啊，或者像太武那么贵，对吧？或者说是我们最普通的，对吧？啊，长城岭滑雪场啊，这是属于大众去的比较偏多的，价格又是大众化的，啊，就是在这边去滑，然后你要是住他们那儿的话，其实价格也不是特别便宜。比如如果万隆的那个他的酒店里面，他也有一些这个什么特色的，什么各种风情、各种小镇的，对吧？啊，都有。但是我觉得其实。到崇礼的话，你可以去选择在它旁边的有一些这个什么 loft 的公寓，对吧？就是什么就是这一类型的，价格真的是很合适啊，就是几百块钱就可以搞定啊。还包括一些这个假温泉酒店啊，就是那个温泉我不能说是真的，我也不敢说是假的，反正就大概是那么个意思哈。 特别好，就记住了假温泉酒店，特别好。 对对对，就是大家可以到那边去，就是住在那个酒店，因为酒店的设施还是可以的，就是价格基本上能在个四五百块钱一间房，这基本上说在这个雪季来说，它这个价格就算是比较实惠的， 嗯 啊，就是适合大家能够在这个地方，比如在小镇上，然后你要肯定晚上很多朋友就是滑完雪之后你要出去吃个小吃啊，逛逛小镇了，就比如像在冬季有雪的地方，大家什么涮锅子呀、啊、哈，都可以去选择，那边也是本身张家口也产羊嘛，对吧？大家可以去选择涮羊肉、嗯、对吧？啊，这都是很不错的选择，价格都比较实惠。而且与此同时呢，就是大家如果走这边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去顺道，就是可以看看这个就是宣化的这个玉县的这个打树花 啊，打树花， 对，打铁花也是比较值得一看的，对吧？就是它讲述了一个故事，本身这边还有个暖泉古镇嘛，啊，也是比较合理的。就是说整个一个套票下来之后才180块钱左右啊，一个套票基本上就可以买下来，知道吧？就是整个连看打树花带古镇啊去转上一圈。最主要这地儿有一吃的骡子肉。 什么肉？ 骡子肉， 小馆子吗？ 它只是，它也不叫馆子，它就是专门卖这个骡子肉的，就是有这个，就是你出了这个那个小古镇吧，啊，就出了那个暖泉那个古镇那个村，然后右转，顶到头一个把角的一家，然后专门卖骡子肉的。去晚了，如果是你上午去，12点，就是1点钟之前。你去买能买到，1点钟之后肯定买不到。 从来没吃过，它 是粗纤维的，而且非常好吃。基本上拿回来很多朋友是，我几乎没有吃两口，然后就被他们全部干掉了。 是酱的吗？ 它水煮的，酱没酱倒是没有说像大家说的那像酱牛肉那样子，不是那样子的，就是好像就是水煮熟的那种的。 哎，它跟驴肉有多大区别？ 驴肉的纤维相对来说要比它细一些，啊，这就是骡子肉。可能价格在50多块钱一斤吧，啊，然后还包括就是这个，我觉得是一大特色，啊，而且像在当地还有一些什么各种这种小碗的啊，就是各种什么八大碗的这种的，在他们那边也都有，还包括当地产豆腐也是一大特色嘛，就什么大家可以在那里边古镇里面都可以吃一些小吃， 嗯， 对吧？你这样子的话，然后加上这个，然后再加上如果还有时间，你返程的时候，然后你可以顺道嘛。在怀来泡泡温泉，或者在昌平泡泡温泉都可以， 嗯， 对吧？这是一条线走回来， 嗯， 对吧？3天的时间滑滑雪，然后看看打树花，然后你还可以去那个泡泡温泉，对吧？都是比较合适的。 嗯， 好，我们先进1分钟的广告，大家呢也可以消化消化波波刚才说到的这些地方和这条线路哈。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来，我们继续抓紧时间。刚才推荐了一趟线，是从张家口崇礼滑雪，然后到玉县打树花儿哈。 对对对， 这是一趟线。 嗯， 我们看一下这个大家的问题。深海幽兰说了，说一月底想带老人孩子去东南亚海岛，但是老人身体条件一般，所以希望找一个本岛景色不错、不用出海跳岛的地方，六天左右行程，有什么值得推荐的吗？ 本岛景色不错，我觉得我刚说的那种跳岛就可以不参与，对吧？就是我刚不是说了菲律宾那边嘛，啊，就是你跳岛可以不参与，比如现在走到就是，谢利登的那个沙邦的那个沙滩那边去啊， 嗯， 因为它的整个游泳池也非常好，就是非常适合度假，你不用选择我就是一定要去跳岛或者我一定要参与什么项目，就在那个岛上住两天，然后在这个叫什么来着，在飞机场下来之后五分钟的一个路程，也是不是跳岛的，有一个公主花园， 对， 这个酒店里边也非常适合，就是度假的，它算是度假村。我觉得我给它定义为度假村，但是它五星级的度假花园，你知道吧？ 对， 是这样一个概念。 包括也有类似于水上屋、啊，然后也有那种，比如说你住一层的那个房间， 嗯， 然后一层的房间落地大皮梨推开之后，下三凳台阶直接就游到游泳池里。 呵， 啊，这都有，挺好。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他这样子的话去做选择的话，因为东南亚国家里边比如说是他说是我只是在某一个地方待着，又有水又有海的地方，对吧、嗯、因为作为菲律宾来说，它的整个海岛在整个全世界来说，它的排名在前十位里边有好几个岛都是排名比较靠前的。 是的是的， 对吧？ 嗯 好多朋友都在问那个翻译神器是什么，就是网上搜索科大就行，科大讯飞 啊，科大 它会有不同的型号啊、嗯，然后有的是离线的，有的什么就是它会有不同的型号，但是我觉得基本款就基本够了。嗯、 对 啊， 其实真的买那么一个，然后连着你手机的 APP， 真的出国以后 特别省事， 一点问题都没有。你知道我出国我还觉得假洋气呢，每次人一说什么我完全不懂，然后就赶紧那个在度娘上搜。啊，就类似于说这个音我不会读，我搜一下它怎么念， 嗯， 然后一看哦这个意思，然后我再跟人说啊，我觉得那一听小熊说这，我觉得我 low 的太多了，人家这个更厉害，真的。 这种对于我来说最适合，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因为我本身这个英语水平就不咋地，知道吗？ 嗯， 然后有时候老跑，然后还自己喜欢单蹦， 嗯， 然后这一单蹦了去了就跟傻子一样，你知道吗？就是完全是不知道他说什么，全靠比划，你知道吗？ 嗯， 后来不行了。学会用这个 APP 下软件， 对， 然后我说哦这可以了，我说一句啊翻译不对了再来一遍，是这种情况。 对，其实现在除了这个、嗯、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单纯的一个翻译机之外，其实现在有很多软件，比如说有道翻译官， 对对对对， 这些 都是比较适 用 的。 对， 对， 但是害怕就害怕，其实英语国家还好点，就是非英语国家的时候你就崩溃了，你知道吗、嗯、就是你就必须得借助这些，除非你是学小语种的、 嗯、 对、 嗯、 而且有好多国家人家不说英语， 他 即便英语通用他也不说， 嗯， 他认为他的语言是最美的、 嗯、 对对对， 所以挺好玩的。 嗯， 嗯，再来看一下这个蓝色多瑙河问了，说详细说一说去巴拉望的手续和费用呗，元旦出去的话来得及办签证吗？ 来得及，他的整个签证的话七天就可以办下来 啊，就可以是吗？ 对啊。 哎，那办签证大概有多少钱？ 大概就是个220到260吧， 哦， 就是这样一个价格，就是你找人代办可能也就是在260块钱左右、啊、 代办才这么便宜啊？ 对，他 要自己办就更便宜了呗。 对，就是你自己去办的话就是估计能花个130到180吧。 嗯，就是反正就是自己办可能就相对麻烦一点、 啊、对对对 对， 对，就是你打车费估计也50块钱有了。 好，嗯， 再来看一下这个如此岁月静好问了，说打算过年去广州玩，带老人和孩子能给点建议吗？我们这样，我们先进一分钟左右的广告，然后呢让波波也想一想哈，然后再给您一些建议。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哎，怎么突然没油了？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出车搭电、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喏，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400-1234567。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来，抓紧时间，2分钟的时间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啊，也就是说，他去广东去玩的话，带孩子、带老人的话，其实选择的余地就是，他就属于是一个陪同啊。然后孩子要去长隆，老人肯定是对那种地方可能只是看看而已，对吧？那么也就是他去玩的话，我觉得说带着孩子去玩，然后给老人还可以单独选择一个在当地去报一日游、两日游的这种团队，然后这样去玩是非常适合于他这样去走的。因为之前我碰到好多朋友都是问我，我说孩子喜欢玩的，老人可能不一定喜欢玩，但是老人可能只是在边上我看看，反正这个气温不是特别的冷，我比较适合，但是老人玩不了东西，对吧？老人可能就到这个地方，我就是去看看这个地方的一些名胜一些古迹，对吧？是最对老人来说是这样的。那么孩子来看不懂，只喜欢到游乐园去玩。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一方面就是他可以选择让老人，对吧？就是把老人去安排做一个一日游的这个行程，然后说是然后带着孩子到这个什么长隆啊，到这个游乐园里面去玩一玩，玩上一天的一整天的，然后这样回来就是可以多有几种选择嘛，啊，就比较适合他这样去走的。 哎呀，在一个家庭当中当中间张的中流砥柱真的是不容易啊。嗯，又得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你一定得让两头都得觉得玩得很开心啊。 而且尤其是当孩子在13、14岁11、12岁这个年龄的时候啊，就是有点叛逆，然后不愿意跟着父母玩，就是这个我最近发现好多这种问题。因为我有没有跟他一样年龄的人，我说哟，这个不好说呀。 哎呀，这要组团的话就不容易了。 哎，所以其实特别适合的就是几家，然后家里 一 块 一起，孩子们你玩玩你的，对吧？ 老人一起玩老人的， 对， 这样特别好。 对， 好了，我们要先进来本时段广告了。大家有任何关于出行的问题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与我们来联络，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先进本时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 真香警告，深秋11月北京 SKP 周年庆开始啦，满千返百、10倍积分、满额有惊喜等更多活动到店发现，看好你的钱包，盯紧你的余额。11月15至25日朝阳区大望桥北京 SKP。 全新大众 SUV 途岳，以山岳气势造就德系硬朗设计，超大全景天窗尽收天地美景。现在购车尊享2年零利率，踏入途岳从容无畏。上汽大众400-820-1111。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听说你在学车？ 对啊，北京公交驾校，61余年国企驾校，小车、大车、摩托车都能学。我的朋友都是在这儿学的，口碑特别好。 我也要去， 怎么报名？ 报名就打83701668，83701668。

最近的微博抽奖你参与了吗？ 哟，您说的是王校长一人一万块钱的抽奖吗？据说113个中奖者只有一名男性，这不歧视吗？ 哎呀呀，人家解释了、那是因为男性用户话少，在微博上的活跃度不高，可能被当成机器啊，直接就给过滤了。 嚯，沉默是金啊，这机器还真是不懂我呀。 别说啊，有懂你的。 谁呀？ 建行会懂你 APP 全懂。 怎么懂啊？ 只要你是有贷款需求的企业用户，就可以随时查看建行小微企业信贷产品信息、不用登录，只要填写企业名称的全称，勾选行业，再填写企业上年度经营收入和近一年企业的纳税总额，马上就可以试算出贷款的一个额度。你要是符合条件，立马就能贷款，全程在线操作，几分钟吧 ，OK。 不可能吧，这贷款这么容易，这不怕借错人吗？ 不用操心，人家建行会懂你 APP 有先进的生物认证人脸识别技术，一刷脸就把你这身份啊什么，哎呀，全识别了。 我跟你说，说半天你说点更实际的，这能到底能借多少钱？ 说了这个数一定吓着你了啊。 等会儿我站稳点。 信用快贷最高额度可以达到300万。 嚯！ 如果小微企业手中有房产的资源，申请抵押快贷产品，借款额度最高1000万吧。 哎呀，真是建行会懂你，真的很懂你呀！ 怎么样，信息量很大吧？ 哎，信息量特别大，所以从这条信息倒是又能提醒大家，一定要做诚实守信的企业。 是的， 因为你看他在勾选的时候，就在填这个表的时候，需要填企业上一年度的经营收入和近一年的企业纳税总额。 哎， 这个会成为一个评价的一个信用体系， 对， 然后最终决定你能够贷到多少款。 哎， 不过总之还是很方便的。 是的，而且包括比如人脸识别呀，包括身份识别呀，这个的主要问题，一个是人家技术含量有了，另外一个看你是不是老赖。如果是老赖，就人家有信息库啊， 这个也能看出来啊。 那当然了，哎呀，银行很强大的哦。 对，最关键的是人家时间上几分钟就能搞定贷款。 是的， 比以前这个手续简化很多。 是的， 对啊，来回跑了。以前 成立一个公司， 我觉得靠谱。 那 也得先交一年税。 对，完了之后这一年税咱先完了之后，然后就可以了。 咱们明年。 好的， 那个不重要，人家肯定问，哎，你们贷款干嘛使？贷款吃利息呗。 来，我们继续啊。我们刚才推荐的是张家口这趟线加玉线，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给大家一趟线吧。 可以的。其实我觉得说在这个时间段之内，就是我们北方这边我刚刚推荐了一个，然后我可以往南方推荐一条线路出来，就比如说是我觉得可以推到江苏吧啊，因为刚开始的时候那个兄弟已经说过了，说那个江苏那个扬州，对，然后呢其实我就说他旁边的无锡 啊，可以啊， 对吧， 很近 啊。而且我觉得是为什么我要说这边的话，其实在我看到过很多的一些民宿，很多的一些特色的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适合一个静养的地方，而且也是各种人群都比较适合。为什么？第一个，我先从它的这个名字上来说，这叫拈花湾小镇。就是在灵山脚下。 我这两天有个朋友刚好在那儿， 是吧？ 我见他发朋友圈了，是吧？ 对对对对，拈花湾小镇是一个特别值得一去的地方。很多一些朋友为什么呀？他去了之后，他说是，哎，我到这个地方来之后，然后我就看看就走了。但是其实这个地方就是你至少应该要住的话，住2个晚上到3个晚上。甚至如果说确实时间比较方便的话，你可以多住，换不同的房型去住 啊，会有那么大区别？ 因为它一共是将近它的这个民宿吧，也叫客栈，对吧？啊，就是大概有两大系列，30家民宿， 哦，都是在这个小镇里头。 对对对，一个系列就是拈花系列的，一个是禅意系列的，这两大系列就是听名字上大家都可以听的是一个非常适合度假的，而且它每一个系列的每一间民宿。不是每一家民宿都是不同种的风格的，比如说什么坐看云起啊，就是一听这个名字特别特别有文艺范儿的，对吧？但是我觉得真的说你进到他那个里边，确实有这种感觉，就是坐看云起的这种感觉，就是房间里边的从他的装修从到设计啊，真的是给人一种感觉，特别是耳目一新的感觉。所以说我觉得说这是一个从住的方面来说，当然从吃的方面来说，他这个地方有一个特色的吃叫馋食， 素的吗？ 就是。我吃的为什么里边也有肉呀？就是 不， 人家那个所谓的馋食啊， 对对对，跟那个还不太一样， 就是让你一吃就馋的不行，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就一种意境， 对、 哎， 对对对对， 但是这种意境是特别好的。每人一个食盒，有时有50块钱的，有70块钱的，你就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啊。一个食盒里边，保证你吃的是。就是各种味道都可以，就是 丰富多彩， 对对对，非常不错的。这是从吃上面来说，从玩上面来说，包括他的每一天早上什么禅行了啊，还包括插花了，还包括一些小朋友们去玩的一些这个什么各种什么倾斜屋啊，这种里边的所有的这种项目啊，就是将近有10几个这种场馆啊，就是非常适合孩子有去玩。然后他的夜景又非常适合大家去，就是去休闲去，因为现在这个时候它也不是特别的冷，而且像在无锡的那种温度，它整个昼夜温差不像我们北京这样子啊、 嗯，很大了， 就是有很大了。但是在那边的话，它没有很大的温差。 嗯、 晚上它的各种的这种什么灯光秀啊，就是几个，就是几大场地的灯光秀全部展现出来，最后给你特别震撼的感觉。 就类似于像 实景演出， 类似于吧。 古北啊， 嗯， 古北其实和它是两个风格的，不一样的。 哦，它是有实景演出的。 它的实景不是说实景演出，是灯光秀打出来的实景概念。 哦、 最后一个拈花指。知道吧，就是直接打出来的，就是那个水幕， 特别像青岛现在的那个灯光秀，对吗？ 对对对对对，有点这个概念。那么它的整个风格全部是中国的汉唐风格啊， 相当于我们西安的大唐芙蓉园， 没错啊。所以说它整个集聚了一个汉唐风格的整个一个， 但是你那个更高级。 真的吗？ 那当然，大唐芙蓉园它人家本身是有实景的， 对对， 然后再有灯光秀，哇，好漂亮。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也是有实景的， 嗯， 啊，是在太湖上直接打出来的， 哦、 因为它本身就是在太湖边上， 那也很好看， 啊，所以说它是有另外一个风格了，对吧？就是它的建筑设计是属于这种汉唐风，对吧？而且就是它包括它的整个全部是统一管理的这个地方，所以说我觉得是各种小吃也有很多，就大家不用担心吃饭的问题。 太湖三白， 对，就是它里边的，就是一个人均。你要是100块钱的话，可能真的我不知道你在这里边要吃什么东西，啊！但是有一点，这里边没有卖烟的， 特别好。 对，就是你放心，在整个小镇里边，你绝对找不下一家卖烟的。 微微，你怎么办？ 对， 自己带呗。 就是、这是一定要给大家提醒到的，因为我上次碰的特尴尬一事儿，知道吧？就是我去了之后，然后就是唯独没带烟，满整个小镇上我找了一个遍，他们说这里边是不允许卖烟的， 特别好。 对， 嗯， 那也不允许抽吗？ 抽你可以，但是他没有说是现，因为你 其实人家变相的就是说你在这儿别抽烟。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说是这个，就是给大家一个提示， 就这个叫什么拈花 湾小镇， 哎，就、 啊、 这个地方离太湖有多远？ 它就在太湖边上呢。 哦，就在太湖边。 对， 哦， 太湖边上，灵山脚下，太湖边上。 哦，真好，真好。 就是、高铁坐到苏州就可以，对。 就是你可以有几种选择，高铁可以选择坐到无锡，也可以选择坐到南京，啊，也可以选择坐到苏州，也可以坐到这个溧阳，因为距离它的都比较近，从无锡市区到那个地方打车90块钱就可以搞定。 哦，不错不错， 对吧？这就是说。一个适合度假的一个概念嘛，当然在整个江浙这一带的话，它的整个民宿相对来说比我们北方要早一些， 嗯， 对吧？就早上一年两年的哈， 嗯。 那么就是说，走完这边之后，其实我觉得又正值是冬季嘛，其实大家可以到竹海里边去泡温泉。 溧阳， 对，溧阳的天目湖的天目竹海，那个竹海温泉，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概念的， 特别好。 是不是 真的？我当时去完之后，哎呀，我觉得太舒服了。就是它的那个温泉是，就是得从竹海里穿过去，穿插在散落在竹海当中。 对， 也就是说你在竹林当中泡温泉，而且它不是说人很，就是人不会特别集中，因为它有很多泡池。 对， 然后相对来说呢，又比较隐秘，最高地儿的那个。 最高的那个台，你可以整个面向看着整个一边的全是竹海， 对， 然后有几个泡池，而且它在不同的季节会搞不同的主题活动，比如像什么水果节了，整个那泡池里边各种水果都撒好很多。 天哪， 这是说作为他们那边的泡温泉的一个概念吧。如果赶到冬季能下雪的话，那当然是另外一种概念，但是那边下雪的几率可能比较少一些。对， 嗯， 那当然它下面的话也还有一个这个，就是包括他们竹海那边的有一些特色的一些民宿客栈，可能基本上都已经达到5星级标准了，啊，就是价格吧，可能我觉得也不是特别 贵，几百块钱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就是大概有个700-800块钱的， 嗯， 对吧？这就是5星以上的标准。 对，其实住那个天目湖宾馆， 嗯， 因为天目湖宾馆不就在天目湖公园的那个旁边吗？ 它旁边 天目湖宾馆，如果大家要住的话，如果您带着孩子，可以申请住那个，就是它应该是二楼还是一？它虽然叫二楼，但是事实上它出去是一个大平台，就是每一个房间出去都是一个院子，然后三个房间的院子就是相通的，在那个院子里，我第一次见到就是酒店的房间院子，就是房间自带的院子里头，然后带凉亭的，真的凉亭假山。然后你坐在凉亭直接喝茶的时候，它旁边就是天目湖。 哦，对， 那个房间就是几百，好像600多块钱， 680。 哦， 就是标价是680。 对，然后天目湖宾馆里最好喝的就是天目湖鱼头汤，咱们现在所有喝到的打天目湖鱼头汤旗号的发源地是在那儿。 哦， 对，就在那个地方，天目湖鱼头，因为这是刚刚我一说这个地方，肯定大家都比较熟悉，就是天目湖，一定要喝天目湖的鱼头，砂锅鱼头是它一大特色。 嗯 啊，就是说整个这条线路加起来的话，2到3天3到4天， 嗯， 大家可以随意一些。如果你要是说，哎，因为这两个地方我觉得是大家不管你去了哪个地方你都想多住一个晚上的概念。 真的，真确实是这样。 就是我第一次我住到那个，就是我刚推荐的那个拈花湾小镇的时候哈，然后我第一次住的时候，然后我就感觉哎呀不行，我想要把每间房都住一下，但是时间不允许，对吧？就是因为每一间的风格都不一样。 嗯， 对吧？就是但是大家可以到里边去转转，可以看看嘛。 嗯， 啊，就是没有住但是你可以去看的。 嗯， 对吧？啊，这就是一个特点的。然后说是玩的话，肯定让你这两天很充实的在里边，对吧？然后天目湖这边泡温泉正常，大家正常我们出去去泡温泉也需要半天的时间，对吧？那么再加上它本身在竹海里边的啊，然后这个时间下来也是一天的这个一个玩法。在它下面还有一个古镇，不是一个老街，啊，是这样的一个老街区。 真的，我发现南方这随处都是景。包括你看泡温泉的这，如果要外头是一片竹海， 对啊， 哎呀，那得多漂亮！ 就是，大家说嘛，宁可食无什么肉， 啊， 不能 居无竹嘛， 居无竹， 是是是， 对吧？但你住的它里边那个酒店，它把整个就是在竹海里边的， 嗯， 对吧？这个感觉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啊， 嗯， 而且关键南方好多这个到了这个季节，因为是他们的反季节了嘛， 嗯， 现在好多南方江浙一带的朋友不爱出去玩，因为他们觉得冷了。 哦， 但你看我上周去扬州的时候，其实除了下雨之外你会觉得有点阴冷阴冷， 嗯， 但事实上还穿着，我穿了一件这个卫衣，然后呢套一个小薄羽绒，还在外头溜达呢，晚上还能走呢。 嗯，没错， 还挺好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咱们趁着他们的反季节咱们去，我跟你说住那个就是瘦西湖旁边那瘦西湖温泉度假村。 嗯， 就是自己带独立泡池，在一个院子里，那院子也特大，带独立泡池的，能够住四个人的那种，然后晚上几百块钱， 哎呀， 就不到1000块钱。 如果说是你要是赶到说是正儿八经，比如说清明节假期那个时候啊，什么杨花不是杨花三月下扬州那个季节， 嗯， 那个时候第一个瘦西湖里边，我可以告诉你，你都是踩着脚走的，知道吧？就跟我们说大国庆节，我们很多一些地方的话， 嗯， 可能是哎，你真的是天上掉花要砖掉不到地上去，知道吧？ 嗯， 是有这种感觉，知道吧？ 嗯，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走这边的，就是这个季节去，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觉得说温度是可以的，非常适合的温度。 嗯， 然后去这个方向也是比较 好 划算。 嗯，好， 嗯，好，我们这样先进30秒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30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来，抓紧时间继续我们的推荐哈。 嗯， 琪琪说了，这条线路最好什么季节去？夏天可以吗？ 可以的，它每一个季节都非常适合。 哦， 就是说是春季去的时候，可能人就是看油菜花的人多，这是主要问题。 哦，对对对对对， 因为正好是我们北京这边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是3、4月份那会儿。 对 啊， 唯一就是夏天，如果您要到竹海去泡温泉，差点意思。 对，但是去拈花湾是绝对没有问题。 一点问题没有， 对， 一点问题没有 啊。 另外我们也要感谢我们的老听众漫步的壁虎，他推荐在昌平有个好吃的， 嗯， 说昌平区的南邵附近有个驴肉馆，里面的驴蝎子味道特别好。 我第一次听说。 哎呦呦呦， 有啊，而且说肉比较多，我每次都打包回家，电磁炉清水一煮，因为本来它就是熟的嘛，一开锅就开啃，而且啃完了之后剩下的汤你可以再涮点菜，大冬天的可好了，就是环境稍微一般一点。确实是，因为只要是提到吃蝎子的， 嗯， 人家饭馆的环境确实都一般， 嗯， 但是味道好啊， 味道好呀，大家基本上是要打包走的。 嗯，你看，嗯，前两天小熊我们一块吃完那个蝎子，分得打包了嘛， 嗯， 然后回家以后剩那汤，我今儿早上还煮了碗面呢， 嗯， 哎呀，这真的 特别舒服，啊， 特别好，特别好。 还有一个说这蝎子类啊，就是我顺便给大家说， 嗯， 在延庆的玉渡山景区的冬季的时候， 嗯， 它里边呢有一个餐厅专门推出来牛蝎子。 牛蝎子那得多大个儿的蝎子， 个儿很大，但是真的是很好吃，70块钱一锅真的是很棒。 那锅得多深呢？70块钱一锅。 对，他那一锅基本上是里边反正是挺多的肉啊， 嗯， 这真的是我们吃完一锅，然后后来我说不行，我得打包一锅回去，嗯，带回去吃，知道吧？ 对，嗯，但是是这样，我觉得只要是吃蝎子， 嗯， 就必须得是浓汤微辣的， 对， 会好吃一点。 对对对。 然后再其次呢，嗯，不能吃全肉的。因为肯定是两种嘛， 对， 一种是那个肉少一点的，一种肉多一点 的。对， 真心话得吃那肉少一点的，然后 靠着骨头得好吃。 哎，对，哦，然后一吃煮的特别烂乎，啪一掰 就 能 开了， 脱骨的那种，而且一吃完了， 而且里边的骨髓一吸， 哎，就得看，比如说谁那根骨头啃得倍儿干净，一丝肉包括筋都没有的， 嗯， 这才代表你会吃。你非得吃的说这儿有块筋露在外头，你也不要了，那儿还挂一块肉不要， 里边骨髓你也不吃， 哎，那不行， 对， 那一定不行，嗯，啊。 来看一下这个，有一朋友说在马家铺草桥附近，到哪儿吃海鲜？那边有个船哥鱼水饺。 哦， 里头有小海鲜， 我以为是得介绍他去那个买海鲜的那地儿去吃呢。 那个，然后还有一个一品花甲也在那一片， 哦， 然后这两个地儿应该都可以去选，嗯，然后还有个吃海鲜自助的地儿在那一片，但是我没有去过，所以不知道有没有去过的朋友可以来说一下到底怎么样哈。 嗯， 因为我没有去过，所以不敢推，就时代风帆好像，但是我们没 时代风帆大厦底下是吧？ 你去过吗？ 我没在他们家吃过，我见过有这店。 哦， 嗯， 那就是你路过过。 对 啊， 就是老在那带晃嘛。 好，嗯，来，嗯，这一节离告一段落还有5分钟的时间，咱们再说一个地儿呗。 嗯，好， 还在南方，咱来个北方的吧。 行， 哎，来 个 那个说说哈尔滨 啊，哈尔滨东北方向啊， 红肠。 嗯，就是大家 他想都是吃， 对，基本上是吃， 嗯， 还有包括什么酸菜馅饺子是吧？ 嗯， 啊，这是 那铁锅垮炖鱼， 对，铁锅垮炖鱼， 嗯， 哈尔滨小烤串。 这都是在那一带，就是我们要谈到的吃的，对吧？ 嗯， 但是在那边，其实我觉得，其实吃到正宗的俄餐也是有地方可以选 的。啊，有， 对吧？ 有， 就是因为很多的一些这个，他们一些餐厅专门做俄餐做的相当不错， 嗯， 就是价格贵一点而已。 哎，咱们去那中央大街上那家叫什么来着？ 就很有名嘛，那家最老的那个店， 忘记了。 叫 就跟马蒂尔离得特近的那个， 是他旁 是吧？ 对 对 对， 就在他隔壁嘛。 对对对 对， 就是这是在他们整个一个街区里边吃。但是我能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是去伏尔加庄园，离市区大概也就30公里的这个路啊，路不到不是很远，但是它完全的纯俄罗斯风情在哈尔滨境内的一个体现。 嗯 啊，就是在整个我们境内的就是纯俄罗斯风情，你进去之后，你的整个所有的西餐厅，包括它的各种宫啊，各种店啊，就是建的完全就是按照俄罗斯那个风情去搬过来的一个概念啊，而且里边它的整个俄餐也是非常到位的，就是有各种标准的吧啊，有什么108一位的，什么128一位的，200多块一位的， 嗯， 就是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来。 嗯， 但是我更喜欢它里边的中餐。 啊，你在一个西餐馆更喜欢人的中餐， 就是做的确实是很棒，而且就是因为我是喝啤酒嘛，我知道那边肯定是绝对都是从俄罗斯的啤酒，各种号的、各种编号的，1到9号的都有。 嗯， 啊，就是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来吧啊。 但中餐吃着什么了？ 中餐它就是这样，基本上是以这个家常菜、东北菜为主，但是分量特别特别的足，基本上一桌餐，比如我们吃上一桌几百块钱、500块钱吧啊，那么 OK， 基本上你10个人吃的话，可能会剩出来一半出去。 啊？ 嗯， 是因为你们都喝啤酒了吧？ 不是，这个跟喝酒没有关系，是因为第二天我们都不喝酒的前提上。 哦。 啊，然后就是大家说味道是真的是很不错，就是确实是量很大， 很足，不管是鱼啊各种什么肉啊各种素菜都是量份很大的，所以说这个地方再加上它本身的娱乐项目也有很多，冬季比如像现在的一些什么雪圈啊什么滑雪马拉爬犁啊等等这些东西啊，在整个这个度假村里边全部都有啊，就是说能够看到的什么冰雕呀，还包括它的整个，就是你在这里边去玩，在度假的话，可能就是你待上一天一夜，你放心，踏踏实实的你玩不完的一些项目。这是说作为这个哈尔滨它本身的这个市区里边，我能推荐的啊，有很多朋友喜欢去那个什么太阳岛看冰灯啊，其实哈尔滨满大街都是冰灯， 对， 知道吧？就是说你没必要我刻意的我花上360块钱一张门票。对吧， 是有点贵， 对，确实是不便宜啊。 我问过，因为我们有那边当地的朋友嘛，问过他们，哎呀那去哪儿，因为我们当地不去那儿， 对，因为门票贵嘛，360啊。那么人家这个也主要是场馆场地面积非常大，规模非常的壮观啊，给大家的一个感觉就是这样。而且就在这个时间段去吃他的冰糖葫芦的话啊，说实在话了，我觉得就是完全就是冰的糖葫芦 啊，对啊， 就是纯正的冰的糖葫芦，嗯啊，这是说作为整个它的这个哈尔滨市区这一块范围之内，当然围着哈尔滨，可能它整个沿线它可能有两条线路都是比较值得大家去玩雪的地方啊，或者看雪赏雪的地方啊，这都是比较值得，因为亚布力滑雪场可能我们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对吧？就是就是到这边去滑雪，可能我觉得距离有点远了，就不如选择我们张家口这个方向了哈。但是另外的话，就可能有些地方是我们肯定很多朋友是见不着的，比如像他当地的一些雪谷里边的这些雪蘑菇，对吧？而且整个挂在树上面那特别厚的各种形状的，比如像什么有些像什么体育徽标的啊，就是各种类型的这种造型都可以出现的。啊，就是你到这个，冰雪画廊吧，应该是叫一个冰雪画廊，因为它分两个，就是大家，就是我不建议大家去什么，有一个叫威虎寨的那样一个冰雪画廊，然后我建议他去还不到那个位置的中间有一个叫什么冰雪画廊，也是同样的名字， 嗯 啊。但是这样子的话，就是在里边你整个走上一小圈，那么基本上说你随手拍随手的造型随手的景色啊，这是作为他这个地方去赏雪的一个观点啊。但是门票也不是很便宜的，198块钱一个人 啊，那比300多的那个便宜多了。 对啊，然后剩下的就是说是从这条路啊基本上下去之后就到了雪乡了，可能雪乡大家就不用我介绍太多，对吧啊，因为很熟悉，而且就是不管好的消息坏的消息，但是我说是你到雪乡你是看雪去了，对吧？因为它的整个接待量是有限的，所以说它的费用水涨船高嘛，对吧？就是有800到1000，但是在这个季节你不一定非要赶到节假日去，节假日可能是价格确实是高一些，你要赶到这平时周六日现在去的话，它价格也不是特别高。 好了，说到这里呢，我们本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要告一段落了，先进来本时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如果大家有关于出行的问题，包括呢关于美食搜索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和我们联络，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一会儿再见。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京城

北京时间18:3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最后一个时段，正在音视频同步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各位好，我是饿了的王维。 大家好，饿了吗？ 我是饿了的。 我以为你给他们代言了呢。 饿了的。 我是同样饿了的熊丽。 我是同样饿了的张博。 我差点说我是美团的。 没事， 来，我们今儿个和大家来说说这个外出玩的事儿哈，主要集中在适合冬季的项目， 是是是， 比如说泡温泉呀、打雪仗啊、滑雪呀， 是 吃羊蝎子呀， 对 等等啊， 当然也可以往相反季节的方向走， 是、 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所以接下来我们这样，先请波波再推荐上一条线，然后我们集中解答大家的问题，好吧？ 是是是， 好的。 哲姐姐说，哎，刚才嘉宾说的牛蝎子那家店叫什么名？ 在景区里边的，就一家店 哦，就你说是在玉渡山那里头的 是吗？玉渡山的景区里边，它冬季有冰雪的项目，然后只有一个店， 是吃牛蝎子的。 对，它只有一个店，它也没有第二个店在里边。 哦，好吧，好吧，那也不会走错门呗？ 不会，这个肯定不会，一问就知道。 好，另外一位呢是小天啊，猎人小天，他说崇礼那儿有温泉和滑雪，反正都在一起的店吗？ 温泉和滑雪都在一起的店 啊，对， 它有游泳的，但是我不能保证温泉和滑雪在一起的哈。 哦、 就是说， 我明白了，就你说的那个所谓的温泉，其实是个游泳的，但是水还挺暖和的。 对对对， 哎，是不是真温泉？这事儿打引号。 对对，打个引号，得有待考证， 好 吧？ 对 吧， 那可以介绍吗？ 就是孟特方丹，这是一个店，它的对面还是一个店，就是这两个店。 好吧， 就是基本上可以的。孟特方丹主要还是以 loft 公寓为主、 哦， 但是它离雪场都是特别特别的近。 明白。 然后万隆的里边也有游泳池，但是我就是这个是不是这个温泉准温泉就不能确定。 明白啊，明白啊，不用具体再说了。 对对对。 哎，刚才你想崇礼咱们已经说了对吧？张家口、 对， 然后包括江苏咱们也说了， 江苏说了， 哎，哈尔滨也说了， 说了， 哎，其实哈尔滨那边就是刚刚你说，就比如说，什么某些地儿收费的问题啊什么，现在已经治理了， 对， 已经治理了， 对对， 所以基本上如果要是跟正规的地方您去订的话。在价格上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对，但是价格是统一的一个标 准，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尽可能放心。然后再其次，哈尔滨是不是有点冷啊？ 它的气温在零下，最冷的时候达到-30多度，但是事实上我自己个人感觉，就是越是冷的时候，其实我们过去之后相对来说还感觉不到，尤其是在雪地上走的时候，就比如在雪上走的时候，像晚上冬天的时候，我晚上走的还出汗。我就穿了一个羽绒服，里边其实穿的和我现在没什么区别，知道吧？就是说，就是我在他那个 是喝了 雪韵大街上 不喝了的话，会更觉得冷。 喝了不是应该热吗？ 不会不会不会，尤其是喝酒了会更冷。 就是尤其是比如像我喝啤酒的，大家喝啤酒是图凉快的，我也是喝啤酒呀。 哦， 对吧？ 对，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我从那个街上我走了两圈之后啊，我根本感觉不到冷，但是手机能感觉到冷。 那当然了， 对，就是 掉电掉得快着呢。 一掉电快，第二一个然后直接关机状态， 嚯， 就是这个这动傻了，知道吧？就是我把手机的话，就是所以说为什么我说哎，其实有时候华为的手机还挺好的啊，真的是比苹果的要好这点，是人家不会被冻的直接关机，知道吧？然后基本上我试过好多次了，在同样的位置同样的地方，然后出去溜一圈，本身满满的电，过一会儿哎怎么没电了啊？这是一个温度 下降还会这样啊？ 当然是这样了。 对， 包括你比如说你拿的那种大单反不是边上那个扶手的那地儿，其实就是电池嘛。 电池， 但是电池很多因为温度的问题，有可能它就自己就关机了，因为电池受不了衰竭会非常的厉害，真的。所以尤其到那边-30多度，哦，那真的是好冷。 所以说基本上大家可能在走路的时候就会把手机直接揣到兜里边去， 就是 然后要拍照拍完 放胸口这兜， 对， 差不多还暖和着。 哎，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发现了一个新的商机？ 你是说给手机做个套是吗？让手机有个暖 宝 宝， 保温套，对吧？ 就是 很多有好多朋友是这样的，就是去的时候都带着什么暖宝宝，什么就各种贴啊，就是各种什么脚上能贴的，什么膝盖上能贴的那种东西。其实你去了没啥用处，就是 几乎是买下之后可能你以后不一定用，然后你一买买的东西还很多。 对，其实教你一个方法很简单， 就是别出屋呗。 错，就是你比如说我到外头，我确实有人打进来了，我要接电话，首先电话你可能是放在你胸口的兜里或者什么，你别拿手拿着，那可能衰减会很厉害，因为你放在兜里它是暖和的。再其次您接的时候用耳机，这个没问题啊，因为手机它是暖和的。 最主要还有很多朋友要拍照 啊，那这个就麻烦了， 这个就很麻烦了， 这个就差点意思。 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最后一个时段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手机，好吧？ 好了，接下来我们说正题啊。 对对对， 今天主要聊是哪款手机呢？ 防冻的手机， 抗寒能力最强。 对对对对对对对。 来，其实到哈尔滨之后呢，就有的朋友喜欢看冰灯、看雪的话，那也没关系，做好准备就好了。而且呢，就是像北方越冷这样的城市，它和南方不太一样。你看南方，我去南方真的是，你看着温度跟北京差一两度哈，比北京还高一两度、两三度的样子，但是别下雨，一下雨阴冷阴冷的， 对， 真的。但是北方不一样。 它因为有暖气啊， 对，它 而且屋里边的温度啊，零下26不是零上26度以上。啊，然后你会明显感觉到屋里屋外相差50度。 对，是，所以你就想想，哎呦，在这样的屋里吃着酸菜馅饺子和包子， 尤其是在那大炕上一坐，哎，舒舒服服的，有个小炕桌往上一放，然后再热上一壶白酒， 嗯， 啊，然后真的是大锅炖菜，哎，吃着点，对吧？这 个 感觉， 弄个血肠啊，弄个什么 猪包方便面 又来了。 而且说实在话呢，就是在他这个街上，因为我也经常去那边，就是之前的时候啊，就是去雪乡，在他里边，我也到他一些小店里边，就是吃什么羊肉串这些东西也不是很贵的， 是的， 对吧？ 是的，不贵 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可能个别的会碰到那种特殊贵的啊，这个是只能是两说了，对吧？因为他有一些大会堂这样的餐厅，那餐厅里边也是都是明码标价的，就是包括自助餐，还有就是有，30一位的，有50一位的，对吧？但是你要单点菜的话，可能就是菜单独标的菜价。是这种情况。 好， 这是我刚刚那会儿说的，我说这个线只能说是我说从哈尔滨走过来，这只能算其中一条线，对吧？另外一条线呢，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选择往后边去走到这个什么伊春那边去，也是一条线。两个的距离哈尔滨时间都是4个小时车程， 距离差不多， 对，时间也差不多，就是基本上4个小时从哈尔滨到伊春。但伊春他玩的东西就和雪乡玩的不一样了，对吧？当然看到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是小兴安岭，对吧？小兴安岭它的一些这个什么户外运动谷，再加上它的整个一些这个雾凇，就是库尔滨水库的雾凇，还包括一些这个火山岩地质公园，这些地方都是值得大家能够去看一下的，对吧？当然看雾凇啊，这就需要掌握个时间段，太阳出来之后可能一般雾凇看不着了，就需要早起， 明白。所以这个项目不太适合我们几个朋友。 对对对对对。 所有早起的项目都不适合我跟维维共同认识。 对，就是比较适合的，就比如像，哎，我们就是从哈尔滨富二家庄园里面，你就在里边住住，对吧？晚上再到酒吧喝点小酒，然后这个吃点他们当地的这个俄餐，对吧？然后哎，早上睡个自然醒，然后出去溜达溜达，看看它这什么各种宫殿啊，就是各种俄罗斯建筑的，还是各种什么这种教堂啊等等这一些东西，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是比较适合的。 对。就相对轻松闲散一点比较好。 对对对 对, 对。 就跟我另外一个朋友，那个他跟你是老乡，然后他专门 哈尔滨人， 跟你是老乡，他饿了。 对，直接从， 然后他就那天我们俩一块喝酒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哥，出去的时候真的千万别带孩子玩。哎，我说你这样不好啊，家庭不团结，因为他那儿子大概3岁吧。然后因为他是拍那个网络大电影呢，也很辛苦， 对， 然后说跟几个哥们儿已经约好了，夏天的时候一块儿都开着自己的 SUV， 然后奔内蒙啊，或者什么啊，找那个无人的地儿啊，去豁个车呀，去探个险啊，就这，然后大家都说带着帐篷什么说的都特别好，然后他跟老婆孩子都说了，大家都非常高兴走了，约好了早上起来几点，就是到了那儿准备开始豁车了，然后哥们儿外赶紧的，咱们现在就得奔哪儿哪儿了，不好意思啊，我这儿子还闹呢，等都闹完了的再带他去，等闹完了中午11点了，人家都豁一圈回来准备吃午饭了，说也给他气的不行 啊，所以说是人家少说这样理由带着孩子去，说白了人家本身玩的，你还得伺候他，对吧？ 对对， 就是看多大的孩子，而且跟孩子个性有关系。你一说开车这事儿，我突然刚才咱们俩是共同认识的朋友，小两口，然后呢 姑娘给我发了一微信朋友圈说、 嗯、 你看我正在听你们的节目，说到哈尔滨小烧烤了、 嗯、 哈尔滨儿媳妇吗、 嗯、 哈尔滨小烧烤了、嗯、结果她老公在下面悠一句，你不知道今儿写号啊。然后她说那我现在该怎么办，笑死我，还美着那儿听呢。 沿着五环开。 哎，是不是女孩开车都会有这样的 这个不一定是这样子的啊，就是有时候大家可能真的一下就忽略了，就过去了。可能比如昨天晚上喝酒喝多了，然后 他昨天晚上还提醒我的说、 嗯， 昨天白天提醒我的说，姐你明天不能开车。前天提醒我， 嗯、 我说为什么？他说你家四九、 嗯， 就是说昨天限号、 嗯。 我说好嘞，今儿他们家开出来了。 嗯、 完了，她老公刚才在群里问的说，请问中间的五零在哪儿？ 五菱红光了。 对对对，今天真是红光。而且说实话，我今天出来还专门想了想，我说、哦、应该是五和零，然后我没有记错的话、 嗯、 对，提醒大家、啊、今儿是五和零限号啊，我是不是提醒的有点晚、 嗯，来不及了，过了八点都可以 free 了啊！ 对， 来再看一下这个印第安人说了，说熊丽你 out 了。现在那个相机外出拍摄的时候，专门的一个供热的电源来保证电池的温度，然后让它能够有长时间待机。 就是手机没有， 这很高级。手机说了，维维不是说了弄暖宝宝？ 对，暖宝宝贴上了，或者说有耳机，知道吗？ 路遥提醒了，手机接电话最好不要低于心脏啊！ 哎，可以，你就放衣服兜里不就完了吗？ 有一大串字我一个字都不认识，你认识吗薇薇？你比我有文化， 也不认识，过。 雪乡春节的时候温度如何，带不到三岁的孩子受得了吗？ 可以的 啊，也没问题吗？ 没有问题，因为孩子啊，我可以告诉你，他本身的体质要比我们成人，要比我们成人要耐冻很多、 啊、 他的火力非常的旺的，而且见了雪他们疯了一样、 啊、是的是的，很开心 啊，所以说是基本上说是到那个地方就是孩子的天下啊，大人是拍照的天下， 嗯， 然后摄影师是拼着命的，哎，赶着点拍照， 嗯， 啊，就是这种状态， 嗯， 啊， 好， 嗯， 来吧， 再来看一下这个，哎，我们先进广告吧，好吧。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工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欢迎大家抓紧时间回来解决一下大家的问题啊。 嗯， 客服问了，北京哪有台湾小吃啊？ 其实可以去石景山那边吧，人不是专门有一条台湾街吗？ 嗯，据说好像关的差不多了。那边最有名的台湾街上最有名的是旺顺阁鱼头泡饼。 哦， 饭前饭后啊， 哎，饭前饭后可以。 鹿港小镇啊， 嗯， 然后这样的地儿呢，就是依稀还能找得到 一些影子。 哎，对对对对，台湾小吃的影子。 嗯。 我们也问问大家吧，如果您知道哪儿买台湾小吃的可以告诉我们。然后有一个在什刹海旁边叫做红什么的餐厅，是个小店、 嗯、 然后里头也有台湾小吃 啊，可能也许啊有一点所谓的伴手礼啊，也许啊。 猎人小天说了，说那个崇礼有温泉酒店滑雪一体的吗？温泉酒店和滑雪 没有。 完啦， 因为酒店和那个滑雪的地方它有距离，很近， 有距离， 对， 嗯， 就是要么是滑雪场里边就有酒店，但是像温泉，像泡到温泉这就不太现实了。 嗯，这样吧，最后离我们今天最后这一节可能还有八分钟的时间， 嗯， 咱们再介绍一条内蒙的线路。 好的， 对，内蒙离得比较近，内蒙古 就是大家适合于两三天啊，而且就是我觉得说是去内蒙的话，应该说在这个季节当中了，我比较喜欢推荐的是到沙漠那边去，虽然说是沙漠， 会不会好冷、啊、 对，虽然说沙漠是有些冷，但是沙漠的这个气候了，它有时候还不如同说不同于说像我们这个什么草原上的气候，或者像我们这种说是山地的气候，或者是一些海边的气候，它有沙漠特殊性，就是它冷吧，它也冷不到什么地方去，零下十几度而已。 对吧？这是第一。第二一点了，然后呢，就说是到这边的话，我觉得还是以度假比较合适，因为这个季节的价格非常合理啊，就是比较低，比较优惠，啊，就是比如我说内蒙古的这个鄂尔多斯那边的响沙湾，啊，它里边呢也有滑雪的项目，滑雪玩雪的项目啊。当然，它这个滑雪场是在沙漠里边去建的， 是滑雪还是滑沙子呀？ 滑雪。 哦，还真是雪。 对对对对，它里边呢就建了一个响沙湾的滑雪场啊。那么这个滑雪场呢，可能就是最高级别能够达到一个中级的标准，就是像比如说你说我要达到什么高级道的那种，可能在这边不太现实。 真的，但插一句啊，不好意思，就小熊，你滑过几次雪？ 一次。 说滑完以后的感受。 就是。我是坐的雪圈你知道吗？ 嗨，你那哪叫滑雪呀？ 因为我协调性特别差， 嗯嗯嗯， 就是我对自己有了，我觉得我成熟的一大表现就对自己有了特别正确的认知，所以我知道我协调性差，我连自行车都骑不好。然后我这样的人就是滑雪滑冰，就所有需要平衡性好的运动我基本上都参加不了 啊， 不然我会成为大家的笑柄，你知道吧？ 好吧， 然后我自尊心又强， 好吧， 所以一般来说我陪大家去滑雪的时候我都是坐在旁边喝杯咖啡呀，然后看着大家滑雪， 可以骑雪地摩托吗？ 哎， 摩托也不行，我摔跤， 就是 啊， 我就只能坐那个滑雪圈什么的。 哦， 真的，就我就滑过两次，一次是我在韩国，就是雪地摩托那个， 你太厉害了，还跑人家那儿去滑去， 我就觉得还行。 然后 另外一次我是在辽宁滑的，然后就是上他那个皮带，那个类似于传送带嘛， 魔毯， 对，魔毯吧， 对 啊，然后上去以后，因为我头一次滑嘛，上去以后我就下， 你直接上的中级道啊。 不是，上去以后我就下不来了，你知道吗？唰就上去，人家后边都是排着队走，所以我下不来了。我头一次直接到顶上了， 直接 我也不敢下来呀。人家说，哎，该你了。我说兄弟，我不会滑，那你上来干嘛来了？ 你说我看风景不行啊？ 哎，真的，你要跟不会滑，你到顶上所谓那中级道，太可怕。 我怀疑你上的是高级道。 那就是高级道，反正我真的就下不来了。 最后呢？ 最后人说你把那个雪橇那个脱了，然后夹嘎着窝里，人家骑着那个雪地那车，哎，给你带 下去，带下去啊。 但是后来在底下的时候，因为你都得先得学摔呀，包括那八字啊，你教你怎么停啊， 一个基本规则会先告诉 你。溜溜学了4个小时，第二天真的跟让人臭揍了一顿似的，起不来床， 腿疼， 从屁股到腿疼的我 浑身感觉哪哪都疼， 哎呀，真太痛苦了。 所以咱俩适合结伴而行， 所以嘛，我骑那个雪地摩托带着你， 对对对， 这个可以哦， 这是可以的。然后后边溅起来的东西就是全甩你衣服上， 不会吧， 后边溅起来的各种雪花啊，这不基本上全打到你衣服上去了，因为你往前一冲肯定了，因为前面它有挡的嘛， 所以它其实就带了，我是带了个挡泥板是吧？ 对对对对。 那行，你坐前头。来来波，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在这边来说，就是因为冬季嘛，可能沙漠里面它本身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岛屿能玩观看类的项目，但是冬季的话这个观看类项目没有了，但是玩雪也可以，因为它便宜啊，这是一个主要的，对吧？因为什么，你就是比如说你就是一个人可能1000多块钱，对吧，啊，你住的是一个5星级酒店啊，是沙漠里面的5星级酒店，对吧？这是第一。第二点了，里边的所有的餐饮全部包括了，而且整个将近40多种菜。 停，你说全都包括了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在里边你想要去花钱，除非你买烟，这里边没卖烟的。 又来了，今天得提多少次这事？ 没办法，因为我是抽烟嘛， 啊， 所以说我肯定要提醒大家。 所以我们要批评你吗？要戒烟。 是，我尽可能哈，就是努力一把，然后呢，就是作为这个酒店，就说是包括你在里边喝的什么酒水啊、饮料啊、红酒啊、洋酒啊、鸡尾酒啊，一律都是免费的。 哦，1000块钱大概。 1000多块钱，1300-1400块钱，啊，一个晚上，啊，而且是两顿这个餐，就是包括你想吃火锅的话，这边肯定有火锅，是没有问题的，涮锅、涮羊肉什么各种什么烤羊肉啊，这种这是羊肉类的啊，还包括各种鱼类的、各种海鲜类的也全部都有，知道吧？就是作为这个酒店，他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一价全含，全部都包括， 跟那个克拉麦的有点像， 有点类似 啊，而且就是包括你到他的酒吧里边，就是在这个酒店，在莲花酒店里边的所有的消费，包括你滑雪的项目，都全部包含在范围之内。 响沙湾 1000多块钱， 对吧？响沙湾这个地方， 对 对 对，这个季节价格便宜。 说到这儿之后呢，我可以说一下，就是我身边的朋友们去的真实感受， 嗯， 对吧？就我身边有几个妈妈们带着孩子，嗯、孩子大概是5岁左右的时候，就应该是在今年夏天去的吧？ 嗯、 他们两家、 嗯、 是吧？3家、嗯，然后去的 5家。 然后四五家呢，最后他们去了。 对对对， 本来我们是要一起去，后来没去成，然后他们再去。哎呀，玩的那叫一个爽啊，特别适合带，尤其男孩子，就是带那儿去之后，就天天跟放电一样，就是一到晚上就秒睡，然后天天就是在沙漠里 看给孩子累 啊，各式各样的游戏，什么骑骆驼、沙地摩托，什么这个那个，反正就很多很多。而且呢，他虽然是在沙漠里头，但是那个酒店自带游泳池。 哦， 那个景色还特别漂亮， 对， 而且住的也很舒服。它有一个房型是你躺在床上可以看见日出的， 哦， 就很好看。他带了老人和孩子去，然后说老人和孩子都很满意，而且回来就跟我说没玩够， 嗯， 所以就这个酒店我是从旁边佐证一下，它其实是挺适合带孩子的， 嗯， 但可能吃上面会稍微有一点问题啊， 嗯、 就因为吃的比较蔬菜比较少。 哦，这个。是根据实际情况来定的嘛，哈，就是因为内蒙古可能肉类的就本身就比较偏多， 嗯， 对吧？它的蔬菜相对来说就可能少了一些， 嗯， 但是它很多果盘、水果盘都会给你上的 啊， 你可以来补充一下， 也是也是， 对吧？ 哎，那这个地儿要去的话，是开车去还是坐火车去？ 三种方案都没问题， 三种， 对，一个是坐火车，一个是自驾，自驾650公里直接到景区门口，啊。就是从北京走， 那他肯定应该是离哪儿比较近啊？ 离包头 哦，离包头比较近， 离包头比较近 啊。 它是虽然属于鄂尔多斯来管理的，但是相对来说是离包头比较近的。离包头的市区大概有一个1个小时的车程， 嗯，那还好 啊。所以说你就到包头，你就坐飞机。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推荐大家去坐飞机的话，你就选择坐到包头，而且冬季的时候它这个机票价格其实很便宜的。有可能就是几百块钱， 嗯， 啊，就可以搞定了，300-400块钱， 嗯， 啊，然后我觉得说是大家可以选择这样子的，也可以选择坐软卧去，啊， 哦， 就是卧铺是 坐软卧到哪儿？也是到包头吗？还是到鄂尔多斯？也到那儿， 也到包头。 可是到那儿，你比如说我在包头下车了，我再去那儿会有摆渡车吗？大巴车？ 他自己本身酒店是有这个专门的接送车， 哦，高级了。 对对对，就但是你需要提前先预约一下， 嗯， 对吧？然后或者说是你要是开车的话，这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对吧？然后另外的一种情况就是说是你在当地，就是到了当地之后，你可以打一个车，对吧？打一个车可能就是120左右吧，差不多就能到， 就可以到那边酒店。 对对对对对对。 啊， 哎，抓紧时间，还有1分钟的时间。哼着歌说了，去年我们去了普吉岛，今年还想去一个东南亚海岛，有6岁的孩子，一个2岁半的孩子，适合去长滩吗？ 可以的。 我觉得菲律宾长滩应该没问题。 长滩没问题。 只要2岁半的孩子。 两岁半的孩子。 就是飞行距离没问题就好。 飞行的距离和我刚那会儿说的巴拉望距离其实差不多。 对。 啊，一样。 但是价格可不一样哟。 对。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啊！我们要再一次感谢张波，谢谢波波。 好，谢谢大家。 我是熊丽， 嗯，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15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一提起贵州遵义，让我们想到的不光是革命老区，还是绿水青山、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